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农历5月19，北京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新设立81勋章并组织首次评选。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提出意见。 李克强同卢森堡首相贝泰尔举行会谈。 国资委、民政部等四部门出台文件，剥离国企办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 台风苗博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在深圳大鹏半岛沿海地区登陆。 南方仍将维持多雨格局，公众需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男足今晚对阵叙利亚队。 央广时评，中国足球需要的不是福地，而是行动。 马克龙阵营大胜，法国为欧洲注入稳定剂。 英国媒体称，特朗普访英计划或因英国民众反对被搁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陈欣报道。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新设立81勋章并组织开展首次评选。新设立的81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经过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部队提名推荐，近日产生初步候选人，向军内外公示接受评议。评选颁授81勋章是贯彻落实党中央、习主席关于功勋荣誉表彰决策指示、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饱含着习主席对军队的深切厚爱、对英模典型的高度褒奖，将极大提振军心士气，激发昂扬斗志，汇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强大正能量。此次评选颁授工作以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聚焦备战打仗和直接为战斗力服务，注重先进性和代表性，重点选拔在促进战斗力生成提高、完成作战等重大任务，推进科技兴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杰出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英模典型。各级把组织评选作为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强化练兵备战的重要载体，采取提名推荐、资格审查、组织公示、全面考核、呈报审批的步骤组织实施，使评选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英模事迹、激励官兵昂扬奋进的过程。八一勋章是军人最崇高的荣誉，英雄模范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广大官兵积极参与推荐评选，表示要以习主席关怀厚爱为强大动力，以八一勋章评选颁授为重要契机，学英雄建功绩当先进，踊跃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就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提出意见。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更加完善，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再过5到10年，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更加成熟定型，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基层政权提供有力支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卢森堡首相贝泰尔举行了会谈。李克强表示，卢森堡是中国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同卢方发挥互补优势，加强两国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提升金融产业和监管合作水平，落实好扩大航权安排协议， 推动钢铁合作优化升级，探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搭建更多人文交流平台，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夯实中卢关系长远发展的民意基础。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贝泰尔举行了欢迎仪式。会谈后，李克强和贝泰尔共同见证了双方社保、金融、航空、影视等领域多份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了出席第二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克强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祖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增速位居世界前列，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特别是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中国作为投资热土和商品大市场的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有信心实现今年发展目标，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李克强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华商积极投身国内创新发展热潮，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外经贸合作，拓展三方合作，在传播中华文化中展现风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遵守住在国法律，展示中国人民以和为贵、以和为美的良好形象，为中外各领域交流合作铺路搭桥，加油助力。李克强最后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大家在海外要多做维护一个中国、促进对九二共识认同的事情，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一周前，中国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日产原油达到5.2万吨，至此中国石油已累计生产原油2.9亿吨的成绩，向中哈油气合作20周年献上了厚礼。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起自中国止于哈萨克斯坦的横贯中亚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成为丝绸古道的现代化身，它们不仅为哈萨克斯坦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为那里丰富的油气资源提供了广阔市场，也进一步密切了中哈经贸联系。中哈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中方总经理钱亚林说，全长2833公里的中哈原油管道是哈国第一条直接与国际终端市场相连的管道，目前已经累计向中国输油超过1亿吨。 目前通过中哈原油管道出口到中国的原油价值近600亿美元，实现了哈国原油出口多元化，拓展了中国原油进口渠道。 今天中哈油气已经形成集油气勘探开发、管道建设与运营、工程技术服务、炼油和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上中下游业务链。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石油全力推进中哈油气合作二次创业，推进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中国石油哈萨克斯坦公司总经理卞德志说， 现在其木肯特炼厂的现代化改造一期工程已经建成，6月底将生产出O4O5标准的成品油。 20年间，中国石油在哈项目油气当量增长近10倍，在哈累计投资和上缴税费均超过400亿美元。卞德志表示，未来能源合作在两国经贸合作中的分量将越来越重。 我们所属的各个合资企业依照当地的法律法规进行纳税，这些企业呢都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几年呢，我们还解决了哈萨克斯坦30000人的直接就业。 央广消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4月底，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来，减税规模近7000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昨天发布消息，国资委、民政部、财政部、住建部等4部门近日出台文件，提出将与主业发展方向不符的国有企业管理的市政设施、职工家属区的社区管理等职能移交地方政府负责，2017年底前完成。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17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9.3亿元，用于支持体育部门所属1257个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今年第2号台风苗博的中心昨天深夜与香港擦肩而过，正面袭击广东深圳。央广记者郑树报道。 台风苗博的中心昨晚11点前后在广东深圳大鹏半岛登陆时，已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苗博将于20公里左右的时速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深圳东部进入惠州河源，今天上午减弱为低气压。截止今天凌晨，广东防总发布的防风3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林表示，台风会给南方部分地方带来强降水。 从12到14号，在福建的中南部、广东的中东部以及江西的南部，都会出现一次非常明显的一些降水过程。在广东东部、福建中南部，累计的降雨量也可以达到200到250毫米。 截止昨晚9点。苗博造成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取消，深圳火车站部分始发至广州东、广州方向的城际列车停运。昨天下午，汕头、潮州、惠州、深圳等地边防官兵已经奔赴各个码头，敦促渔船和其他作业船只回港避风。汕头边防支队农东派出所执勤官兵李子鹏：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南澳县后宅镇后江避风港内，截止目前为止，已有183艘渔船入港避风。 苗博带来的强降雨与六月初广东中东部强降雨区域基本重合，局部地区前期因灾导致防灾能力降低，而区域内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及早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连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给百姓生产生活及防汛带来严重影响，多雨格局将持续到16号，请听报道。 从6月10号开始，贵州省34个乡镇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多地山体滑坡，道路农田被淹。截止目前，降雨已造成贵州全省4万多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295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800多万元。昨天，贵阳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因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势较大，造成部分市区路段积水严重。 那么现在在我面前， 南明市政所工作人员坚守在自己负责的南厂路，揭开井盖消积水，并在积水消退后复位井盖，确保过往行人车辆安全通行。 看哪个地方能消水，就把能消水的井盖打开，打开就收到，害怕人掉到里面来，车栽到里面来，没有人收到，收到消干了，一直等水排完，把井盖盖完，我们才走。 江西省正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累计雨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昨天南昌的降雨量超过60毫米，达到暴雨级别。记者在南昌市罗家镇看到，有3个村受淹，楼富村10多户村民房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部分房屋进水严重。南昌市青山湖区农业水务局工作人员胡威： 房屋受损的村民啊，现在已经全部转移了，现在是24小时密切关注疫情，及时进行清沟排涝，防范安全隐患。 强劲的暴风雨造成江西吉水县乌江镇乌江坪杨梅基地受损严重，杨梅林里有7棵杨树被大风刮倒。杨梅基地负责人谢发秀说，这次果园受灾面积近100亩， 风刮得好大，雨也下得好大，把杨梅树都刮倒了，损失好大，我们大概有7-8万左右啊。 受降雨影响，安徽淮河干流上游出现一次明显涨水过程。昨天上午，在淮堤凤阳县枣巷段，水利技术人员在巡查中发现一段长108米、宽3米的崩岸险情。安徽滁州凤阳县防汛抗旱办副主任蒋朝伦： 险情发生过以后，我们采取抛石估计的方法对这个险段进行处理。目前呢，已经抛石量超过了10000立方米，这个险段呢能够得到更猛的处置，确保淮河安全渡汛。 6月9号入梅以来，浙江省出现明显持续降雨，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11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嘉兴市提前打开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二孔外排，绍兴诸暨市安华水库已开闸预泄，空库运行。 今晚中国男足将迎来12强赛的第8场比赛，客场对阵叙利亚国家队。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帅里皮表示，国足将不惜一切代价力争3连胜。请听央广记者张文发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报道。 对于7战1胜2平4负积5分的中国队来说，今晚的比赛必须要胜利才能继续保有出线的可能性。主帅里皮表示，只要有一丝希望，球队就将尽100%的努力争胜。 截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球队晋级世界杯的最后希望，就是在接下来3场比赛中，球队能取得3场连胜。同时呢，我们也寄希望于对手一场都不赢。可以说目前形势很困难，但是球队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去拿下接下来的3场比赛。 幸运的是，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伊朗主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前者主场2-0取胜，不仅让自己成为了首支进军世界杯的亚洲球队，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足狙击了争取小组前三路上的最大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剩下的就需要国足自己在今晚把握住机会了。队长冯潇霆表示，目前全队上下众志成城， 没有太多考虑了，必须要全力以赴单场全胜了。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我们全队上下都带着必胜的信心，那么我们不会去考虑太多，我们会为自己而战，我们主场怎么输给他们的，那么这场我们就怎么赢他们。 北京时间今晚21:45，中国国家队将会在中立场地马来西亚马六甲迎战叙利亚队。 央广时评：中国足球需要的不是福地，而是行动。撰写王磊。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日前立起了一块长近10米的巨大石碑，上书中国足球福地。树碑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国足赢得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队战胜韩国队。而且据说自2005年国足在这里首设主场以来，共举行了9场比赛，5胜4平，保持不败。纪念中国足球的成长与进步无可厚非，但因此将其归结为运气和福气，并堂而皇之树碑立传，这不是对中国足球的祝福，而是讽刺；不是为中国足球加油鼓劲儿，而是借着中国足球蹭热度。足球比赛的成绩靠的是实力和拼搏，而不是撞大运。以前国足遇韩不胜是如此，在今年的12强赛中，主场一举扳回胜局也不例外。不去强调国足的努力，反而强调足球场的福地效应，这是对中国足球的极度不自信。而且仅仅一场胜利不能就此说明中韩足球实力对比完全扭转，胜败乃兵家常事。假如将来国足在长沙遇韩不胜，福地一说又从何谈起？这块被称作福地的石碑又该如何处置？我们无意否定相关方面设置石碑的好意，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足球来说，缺的不是好意，而是把这份好意付诸实际有效的行动。今晚国足将与叙利亚队展开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第8轮的一场角逐，理论上的出线机会也容不得半点侥幸。少一点对所谓福地不切实际的精神依赖，多一点脚踏实地的训练和拼搏；少一点金元足球的炒作，多一点对青少年足球的投入和建设；少一点各种名目的蹭热度，多一点制度层面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此，中国足球才会处处都是福地，而不是靠一块石碑来加持。 中国之声和 PPTV 聚力体育今晚9:30起联合音视频直播中国男足客场对阵叙利亚队的比赛。足球评论员韩乔生、梁月、方亮将为您全程解说，欢迎收听收看。 昨天网传安徽阜阳律师协会为了购买办公用房，给全市的律师事务所发通报，向律所无息定额借款。昨晚阜阳市律协承认决策失误，并紧急撤销了这一通报。央广记者肖元报道。 这份截图显示的发布日期是6月10号，网站来源是安徽省司法行政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昨天上午，这份截图就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据参加当天会议的多位律师称，当时看到这个文件，不少人都有意见。 律协的律师会没研究过，年初律协的这个计划当中也没有提下，所以说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刚开始我们看去签到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文件，肯定大家感觉到不正常，就是说哪有这样借钱的？但是他咱哥借了，你咋讲呢？开会就讲了，后来大家能帮忙的帮忙，不愿意帮忙也不强制。说额同意的，一般市值说是5万，现有说3万，个人说1万。 记者所采访的多位律师都表示，如果阜阳市律协真的向律所借款，即便不强制也有失妥当。昨晚9:30，阜阳市律师协会负责人向中国之声发来独家回应，确实有向律师事务所借款的决议，这是工作中的决策失误。当晚阜阳市律师协会紧急作出最新的通报，撤销先前的决议，不再向律师事务所借款。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国家卫计委表示，查办航风案件将保持高压态势。工信部表示，正加紧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济南启动人脸识别设备，抓拍行人闯红灯，效果显现。请听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巡视员李杜平昨天在卫生计生航风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将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规范医药购销行为等，狠抓源头管理。 开展规范医药购销行为专项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专项整治，打击骗取医保和救助资金专项治理，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对民营医疗机构航空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全球汽车产业目前已经进入智能网联汽车实用化的竞争发展阶段，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公司纷纷涉足汽车领域，并通过跨界合作、投资并购等方式积极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工信部部长苗伟说，对我国而言，智能网联汽车是抢占汽车产业未来战略的制高点。昨天成立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下设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理事会，联盟首批成员单位达98家。苗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在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标准法规、突破关键技术等方面开展工作。 工信部正在加紧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研究解决影响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信息通信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济南交警部门在主要路口启动了人脸识别设备，实现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人脸抓拍取证，在罚款、接受违法教育和在路口做交通劝导员等方式的处罚外，还会进一步识别出违法者的身份信息、工作单位和住址，从而把违法人的信息通报到单位或社区居委会，进而影响文明单位的评比和个人诚信，这让扎堆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为从零成本一下子变成了高成本。济南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段富勇说，这套系统上线一个月来，共有6200多起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被曝光。 通过一个月的整治，路口的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也引起人们对斑马线、对停车线以及红灯遵守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呢习惯。 接下来，济南将在全市约50个主要路口安装这一系统。央广记者柴安东、济南台记者马毅山东报道。 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昨天在福州闭幕，并通过了福州倡议。与会代表就金砖国家第9次学术论坛对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建议达成一致，并在福州倡议中提出，未来金砖国家之间以及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本次论坛首次打破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界别，举办3合1论坛，也是首次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举办政党对话活动。 经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刘喜杰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移动物联网产业联盟昨天在江西鹰潭成立，该产业联盟已集聚了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国内140多家物联网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形成了集研发、制造、认证、测试、培训、服务为一体的产业体系。 我国第3次南海大洋钻探圆满完成，来自美国、英国等14个国家的64名科学家参加了历时4个月的科考。此次科考在南海北部海域成功获取了2542.1米深度的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沉积物、沉积岩等，第一次完整取得了反映南海演化历史的地质证据，并发现了一种新的地球大陆板块破裂模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海洋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昨天表示，他们对连续11年爆发的黄海虎台绿潮有了最新认识，确认大量漂浮虎台主要来自苏北浅滩海域，这与其独特的环境特征和当地大量养殖筏架有关。 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根据初步统计，在法国议会大选首轮投票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阵营获得大幅领先，获得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的445席。虽然本月18号还将进行第二轮投票，但目前来看，马克龙阵营获得议会多数几乎没有悬念。法国人继续选择相信新总统马克龙。分析人士认为， 马克龙阵营大胜，对内巩固了变革中的法国政坛，对外稳定了风雨飘摇的欧洲，影响深远。不过马克龙所在的前进运动党仅仅成立了一年多，不少成员都是欠缺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年轻人，特别是商界精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 接下来如何更好地利用来自年轻人这种参政的热情，对马克龙总统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尤其是呢他要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传统的这些左右翼的政治家之间呢找到某种平衡。同样呢他也需要在他自己的这种改革法国的理想和让这些改革的主张真正落地，能够成为确实可行的，得到更多法国民众支持的这些政策之间啊保持某种平衡。 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波多黎各11号就与美国之间的地位关系举行第5次全民公决，投票结果显示超过97%的选民支持波多黎各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波多黎各能否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最后的决定权在美国国会，而不是全民公决结果单方面所能决定的。 在历史上波多黎各搞过公投，也要求加入美国，然后后来被美国国会拒绝了。这美国国会主要是参议院来决定啊，我个人推断这次还是会拒绝，因为现在美国内部情况不是很好，增加一个较穷的州吧，负担较大，所以大概波多黎各最后的出路还是作为美国的领地，就跟那个塞班岛啊就关岛是一样的，是领地而不是本土成员，享受不到完全美国公民的待遇吧。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昨天在国会会议上讲话时说，只要亲民盟和基民党还执政，就会拒绝欧盟强制性分摊难民的政策。 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在韩国国会发表任内首次施政演说，呼吁国会早日通过补充预算案，以加快实现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提振经济的目标。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胡吉亚尼昨天说，驻阿美军的车队当天上午在加尼希尔地区遭遇武装分子埋设的地雷袭击，美军士兵随即开枪打死2名儿童，其中1人8岁，另1人10岁。胡吉亚尼没有提及美军的伤亡情况，但表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英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问英国的安排可能因英国民众强烈反对被搁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未来几天可能公布这一消息。目前英国有超过180万人在议会请愿网站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认为特朗普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厌恶与粗俗让他不配接受英国女王夫妇的邀请前来访问。按照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万，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两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发现，400光年外一群幼年恒星周围包裹的气体尘埃中含有一种复杂有机分子甲基异氰酸酯，它是形成生命的化学原料之一。由于这批恒星与太阳属于同一类型，该发现将有助于研究地球生命的起源。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军天、文琪，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步，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